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445大唐三藏法师玄奘奉诏译第二分传等御品第49-2儿时俱受善现复白佛言世尊诸菩萨称诸善男子善女人等云何无方便善巧修行六波罗蜜多堕于声闻或独觉地不证无上正等菩提佛告善现有菩萨称诸善男子善女人等从初发心无方便善巧故修布施时作如是念我能行施我施此物彼受我施修境界时作如是念我能持戒我持此戒我成此戒修安忍时作如是念我能修忍我与彼忍我成此忍修精进时作如是念我能精进我为此精进我成此精进修静虑时作如是念我能修定我为此修定我成此定修般若时作如是念我能修慧我为此修慧我成此慧复次善现此菩萨称诸善男子善女人等修布施时执有是布施执有此布施执布施为我所而生骄慢修境界时执有是境界执有此境界执境界为我所而生骄慢修安忍时执有是安忍执有此安忍执安忍为我所而生骄慢修精进时执有是精进执有此精进执精进为我所而生骄慢修静虑时执有是静虑执有此静虑执静虑为我所而生骄慢修般若时执有是般若执有此般若执般若为我所而生骄慢是菩萨称诸善男子善女人等我所执恒随诸故所修布施乃至般若波罗蜜多增长生死不能解脱生等众苦所以者何布施波罗蜜多中无如是分别亦不如彼所分别何以故非至此彼岸是布施波罗蜜多相故乃至般若波罗蜜多中无如是分别亦不如彼所分别何以故 非至此彼岸，是般若波罗蜜多相故。善现当知，此菩萨乘诸善男子、善女人等，不知此岸、彼岸相故，不能摄受、布施、境界、安忍、精进、净虑、般若波罗蜜多。如是乃至，不能摄受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由此因缘，是菩萨乘诸善男子、善女人等，堕声闻地或独觉地，无证无上正等菩提。善现，诸菩萨乘诸善男子、善女人等，如是无方便善巧，修行六波罗蜜多，堕于声闻或独觉地，不证无上正等菩提。儿时，具受善现复白佛言：“世尊，云何诸菩萨乘诸善男子、善女人等，有能摄受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具诸功德，不堕声闻及独觉地，即证无上正等菩提？”佛告善现：“有菩萨乘诸善男子、善女人等，从初发心离我、我所执，修行布施乃至般若波罗蜜多。此善男子、善女人等修布施时，不作是念：我能行施，我施此物，彼受我施。修境界时，不作是念：我能持戒，我持此戒，我具是戒。修安忍时，不作是念：我能修忍，我与彼忍，我具是忍。修精进时，不作是念：我能精进，我为此精进，我具是精进。修静虑时，不作是念：我能修定，我为此修定，我具是定。修般若时，不作是念：我能修慧，我为此修慧，我具是慧。不辞善现，此善男子、善女人等，修布施时，不执有布施，不执有此布施，不执布施为我所。修境界时，不执有境界，不执有此境界，不执境界为我所。修安忍时，不执有安忍，不执有此安忍，不执安忍为我所。修精进时，不执有精进，不执有此精进，不执精进为我所。修净律时，不执有净律，不执有此净律，不执净律为我所。修般若时，不执有般若，不执有此般若，不执般若为我所。是善男子、善女人等，我所执，不随诸故，所行布施乃至般若波罗蜜多，损减生死，速能解脱生等众苦，所以者何？布施波罗蜜多中，无如是分别，可起此执。乃至般若波罗蜜多中，亦无如是分别，可起此执。何以故？远离此彼岸，是布施波罗蜜多相，乃至是般若波罗蜜多相故。善现当知，此 此菩萨称诸善男子、善女人等。善知此案彼岸相故，便能摄受，不识境界安忍精进净律般若波罗蜜多。如是乃至能摄受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由是因缘，此菩萨称诸善男子、善女人等，不堕声闻即独觉地，速证无上正等菩提。儿时，具寿善现复白佛言：“世尊，诸菩萨称诸善男子、善女人等，云何有方便善巧，修行六波罗蜜多，不堕声闻即独觉地，即证无上正等菩提？”佛告善现：“有菩萨称诸善男子、善女人等，从初发心有方便善巧故，修布施时不作是念：我能行施，我施此物，彼受我施。修境界时不作是念：我能持戒，我持此戒，我成此戒。修安忍时不作是念：我能修忍，我与彼忍，我成此忍。修精进时不作是念：我能精进，我为此精进，我成此精进。修净律时不作是念：我能修定，我为此修定，我成此定。修般若时不作是念：我能修慧，我为此修慧，我成此慧。复此善现，此菩萨称诸善男子、善女人等，修布施时，不执有布施，不执有此布施，不执布施为我所，亦不骄慢。修境界时，不执有境界，不执有此境界，不执境界为我所，亦不骄慢。修安忍时，不执有安忍，不执有此安忍，不执安忍为我所，亦不骄慢。修精进时，不执有精进，不执有此精进，不执精进为我所，亦不骄慢。修净律时，不执有净律，不执有此净律，不执净律为我所，亦不骄慢。修般若时，不执有般若，不执有此般若，不执般若为我所，亦不骄慢。是菩萨称诸善男子、善女人等：我所执，不随诸故，所修布施乃至般若波罗蜜多，损减生死，速能解脱生等众苦。所以者何？布施波罗蜜多相中，无如是分别，亦不如彼所分别。何以故？非至此岸彼岸，是布施波罗蜜多相故，乃至般若波罗蜜多相中，无如是分别，亦不如彼所分别。何以故？非至此岸彼岸，是般若波罗蜜多相故。善现当知，此菩萨称诸善男子、善女人等，善知此岸彼岸相故，便能摄受布施、境界、安忍、精进、净律、般若波罗蜜多，乃至能摄受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由此因缘，是菩萨称诸善男子、善女人等， 不堕声闻及独觉地，即证无上正等菩提。善现，诸菩萨称诸善男子、善女人等，如是有方便善巧，修行六波罗蜜多，不堕声闻及独觉地，速证无上正等菩提。第二分，初叶品第五十之一。儿时具受善现白佛言：世尊，初叶菩萨摩诃萨应云何学般若、净律、精进、安忍、境界、布施波罗蜜多？佛告善现：初叶菩萨摩诃萨若欲修学般若、净律、精进、安忍、境界、布施波罗蜜多，应先亲近、诚实、供养、能善、宣说般若、净律、精进、安忍、境界、布施波罗蜜多真净善友。为说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时，教授教戒初叶菩萨摩诃萨言：来善男子，汝应勤修布施、境界、安忍、精进、净律、般若波罗蜜多。汝勤修时，应以无所得而为方便，与一切有情平等共有，为相无上正等菩提。汝勿以色而取无上正等菩提，亦勿以受想行识而取无上正等菩提。汝勿以眼处而取无上正等菩提。汝勿以耳鼻舌身意处而取无上正等菩提。汝勿以色处而取无上正等菩提。亦勿以声香味触法触而取无上正等菩提。汝勿以眼界而取无上正等菩提。亦勿以耳鼻舌身意界而取无上正等菩提。汝勿以色界而取无上正等菩提。亦勿以声香味触法界而取无上正等菩提。汝勿以眼识界而取无上正等菩提。亦勿以耳鼻舌身意识界而取无上正等菩提。汝勿以眼处而取无上正等菩提。亦勿以耳鼻舌身意处而取无上正等菩提。汝勿以眼处为缘所生诸受而取无上正等菩提。亦勿以耳鼻舌身意处为缘所生诸受而取无上正等菩提。汝勿以布施波罗蜜多而取无上正等菩提。亦勿以境界、安忍、精进、净律、般若波罗蜜多而取无上正等菩提。汝勿以内空而取无上正等菩提。亦勿以外空、内外空、空空、大空、胜意空、有为空、无为空、毕竟空、无际空、散无散空、本性空、自供相空、一切法空、不可得空、无性空、自性空、无性自性空而取无上正等菩提。汝勿以真如而取无上正等菩提。亦勿以法界、法性、不虚妄性、不变异性、平等性、离生性、法定、法住、实际、虚空界、不思议界而取无上正等菩提。汝勿以苦胜地而取无上正等菩提。 亦无以即灭道圣地而取无上正等菩提，汝勿以四定律而取无上正等菩提，亦无以四无量四无色定而取无上正等菩提，汝勿以八解脱而取无上正等菩提，亦无以八圣处九次第定十遍处而取无上正等菩提，汝勿以四念住而取无上正等菩提，亦无以四正断四神足五根五力七等觉知八圣道之而取无上正等菩提，汝勿以空解脱门而取无上正等菩提，亦无以无相无愿解脱门而取无上正等菩提，汝勿以无眼而取无上正等菩提，亦无以六神通而取无上正等菩提，汝勿以佛实力而取无上正等菩提，亦无以四无所谓四无碍解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十八佛不共法而取无上正等菩提，汝勿以三十二大实相而取无上正等菩提，亦无以八十随好而取无上正等菩提，汝勿以无妄施法而取无上正等菩提，亦无以恒住舍性而取无上正等菩提，汝勿以陀罗尼门而取无上正等菩提，亦无以三摩地门而取无上正等菩提，汝勿以一切智而取无上正等菩提，亦无以道相智一切相智而取无上正等菩提。所以者何？若不取色，便得无上正等菩提。不取受想行识，便得无上正等菩提。如是乃至，若不取一切智，便得无上正等菩提。不取道相智，一切相智，便得无上正等菩提。如善男子，修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时，勿与色生贪爱，勿与受想行识生贪爱。所以者何？色乃至识非可贪爱，何以故？以一切法自性空故。勿与眼处生贪爱，勿与耳鼻舌身意处生贪爱。所以者何？眼处乃至意处非可贪爱，何以故？以一切法自性空故。勿与色处生贪爱，勿与声香味触法处生贪爱。所以者何？色处乃至法处非可贪爱，何以故？以一切法自性空故。勿与眼界生贪爱，勿与耳鼻舌身意界生贪爱。所以者何？眼界乃至意界非可贪爱，何以故？以一切法自性空故。勿与色界生贪爱，勿与声香味触法界生贪爱。所以者何？色界乃至法界非可贪爱，何以故？以一切法自性空故。勿与眼识界生贪爱，勿与耳鼻舌身意识界生贪爱。所以者何？眼识界乃至意识界非可贪爱，何以故？以一切法自性空故。勿与眼处生贪爱，勿与耳鼻舌身意处生贪爱。所以者何？眼处乃至意处非可贪爱，何以故？以一切法自性空故。 吾与眼处为缘所生诸受生贪爱，吾与耳鼻舌身意处为缘所生诸受生贪爱。所以者何？眼处为缘所生诸受，乃至意处为缘所生诸受，非可贪爱。何以故？以一切法自性空故。吾与布施波罗蜜多生贪爱，吾与境界安忍精进净律般若波罗蜜多生贪爱。所以者何？布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非可贪爱。何以故？以一切法自性空故。吾与内空生贪爱，吾与外空内外空空空大空圣意空有为空无为空毕竟空无际空散无散空本性空自共相空一切法空不可得空无性空自性空无性自性空生贪爱。所以者何？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非可贪爱。何以故？以一切法自性空故。吾与真如生贪爱，吾与法界法性不虚妄性不贬义性平等性离生性法定法住实际虚空界不思议界生贪爱。所以者何？真如乃至不思议界非可贪爱。何以故？以一切法自性空故。吾与苦圣地生贪爱，吾与极灭道圣地生贪爱。所以者何？苦圣地乃至道圣地非可贪爱。何以故？以一切法自性空故。吾与色境律生贪爱，吾与四无量四无色定生贪爱。所以者何？色境律四无量四无色定非可贪爱。何以故？以一切法自性空故。吾与八解脱生贪爱，吾与八圣处九次第定十遍处生贪爱。所以者何？八解脱乃至十遍处非可贪爱。何以故？以一切法自性空故。吾与四念住生贪爱，吾与四正断四神足五根五力七等觉知八圣道之生贪爱。所以者何？四念住乃至八圣道之非可贪爱。何以故？以一切法自性空故。吾与空解脱门生贪爱，吾与无相无愿解脱门生贪爱。所以者何？空无相无愿解脱门非可贪爱。何以故？以一切法自性空故。吾与五眼生贪爱，吾与六神通生贪爱。所以者何？五眼六神通非可贪爱。何以故？以一切法自性空故。吾与佛实力生贪爱，吾与四无所谓四无碍解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十八佛不共法生贪爱。所以者何？佛实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非可贪爱。何以故？以一切法自性空故。吾与三十二大士相生贪爱，吾与八十随好生贪爱。所以者何？三十二大士相八十随好非可贪爱。何以故？以一切法自性空故。吾与无妄施法生贪爱，吾与恒住舍性生贪爱。所以者何？无妄施法恒住舍性非可贪爱。可以故？ 以一切法自性空故，吾与陀罗尼门生贪爱，吾与三摩地门生贪爱。所以者何？陀罗尼门、三摩地门非可贪爱。何以故？以一切法自性空故。吾与一切智生贪爱，吾与道相智、一切相智生贪爱。所以者何？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非可贪爱。何以故？以一切法自性空故。吾与欲留果生贪爱，吾与依来、不还、阿罗汉果、独觉菩提生贪爱。所以者何？欲留果乃至独觉菩提非可贪爱。何以故？以一切法自性空故。吾与一切菩萨摩诃萨行生贪爱，吾与诸佛无上正等菩提生贪爱。所以者何？一切菩萨摩诃萨行、诸佛无上正等菩提非可贪爱。何以故？以一切法自性空故。儿时具寿善现白佛言：世尊，诸菩萨摩诃萨能为难事，与一切法自性空故，希求无上正等菩提，欲证无上正等菩提。佛告善现：如是如是，如汝所说，诸菩萨摩诃萨能为难事，于一切法自性空中，希求无上正等菩提，欲证无上正等菩提。善现：诸菩萨摩诃萨虽达一切法，如幻、如梦、如想、如相、如光影、如阳焰、如变化事、如寻相成，自性皆空，而为世间得义利故，发趣无上正等菩提；为令世间得扰疑故，发趣无上正等菩提；为令世间得安乐故，发趣无上正等菩提；为欲即拔诸世间故，发趣无上正等菩提；为于世间作皈依故，发趣无上正等菩提；为于世间作舍宅故，发趣无上正等菩提；欲是世间究竟道故，发趣无上正等菩提；为于世间作周主故，发趣无上正等菩提；为于世间作日月故，发趣无上正等菩提；为于世间作灯柱故，发趣无上正等菩提；为于世间作导师故，发趣无上正等菩提；为于世间作将帅故，发趣无上正等菩提；为于世间作所去故，发趣无上正等菩提；爱悯世间生死苦故，发趣无上正等菩提。善现：云何菩萨摩诃萨为诸世间得义利故，发趣无上正等菩提？善现：诸菩萨摩诃萨为欲解脱一切有情、诸苦恼事，方便修行、布施、境界、安忍、精进、净律、般若波罗蜜多故，发趣无上正等菩提。善现：是为菩萨摩诃萨为诸世间得义利故，发趣无上正等菩提。善现：云何菩萨摩诃萨为令世间得扰疑故，发趣无上正等菩提？善现：诸菩萨摩诃萨为欲自住六波罗蜜多，方便劝发诸有情类，亦令安住六波罗蜜多故，发趣无上正等菩提。善现：是为菩萨摩诃萨为令世间得扰疑故，发趣无上正等菩提。善现：云何菩萨摩诃萨为令世间得安乐故，发趣无上正等菩提？ 善现。诸菩萨摩诃萨为欲自住十善业道，方便劝发诸有情类，亦令安住十善业道故，发趣无上正等菩提善现。是为菩萨摩诃萨为令世间得安乐故，发趣无上正等菩提善现。云何菩萨摩诃萨为欲济拔诸世间故，发趣无上正等菩提善现。诸菩萨摩诃萨见诸有情堕三恶趣，为欲济拔令修善业，得住安隐及清凉处故，发趣无上正等菩提善现。是为菩萨摩诃萨为欲济拔诸世间故，发趣无上正等菩提善现。云何菩萨摩诃萨为欲世间作皈依故，发趣无上正等菩提善现。诸菩萨摩诃萨欲为有情说无依法，为色无依，受想行识无依，如是乃至一切智无依，道相智一切相智无依，令诸有情闻已解脱一切生老病死及愁叹苦忧恼，由此因缘发趣无上正等菩提善现。是为菩萨摩诃萨为于世间作皈依故，发趣无上正等菩提善现。云何菩萨摩诃萨为于世间作舍宅故，发趣无上正等菩提善现。诸菩萨摩诃萨欲为有情作依止处，即令智得无不无畏大涅槃功故，发趣无上正等菩提善现。是为菩萨摩诃萨为于世间作舍宅故，发趣无上正等菩提善现。云何菩萨摩诃萨欲是世间究竟道故，发趣无上正等菩提善现。诸菩萨摩诃萨见诸有情不善通达道非道相，由诸欲路欲为方便宣说法要，令其了知究竟道相，发趣无上正等菩提。欲为有情说何法要，所谓说色究竟常无不畏，说受想行识究竟常无不畏，如是乃至说一切智究竟常无不畏，说道相智一切相智究竟常无不畏，说色究竟即非色，说受想行识究竟即非受想行识，如是乃至说一切智究竟即非一切智，说道相智一切相智究竟即非道相智一切相智善现。如此诸法究竟相，一切法相亦如是，如此诸法究竟相，一切法相亦如是。具受善现白言：世尊，若一切法相如究竟相者，云何菩萨摩诃萨与一切法应现等觉？所以者何？世尊，非色究竟中有如是分别，为此是色；亦非受想行识究竟中有如是分别，为此是受想行识。如是乃至非一切智究竟中有如是分别，为此是一切智；亦非道相智一切相智究竟中有如是分别，为此是道相智一切相智。报告善现：如是如是，如如所说， 色究竟中无如是分别，为此是色；受想行识究竟中亦无如是分别，为此是受想行识。如是乃至一切智究竟中无如是分别，为此是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究竟中无如是分别，为此是道相智，一切相智。以一切法本性空故，善现是为菩萨摩诃萨最极难事，为虽观一切法皆即灭相，甚深微妙，而心不沉默。作是念言：我与世法现等觉已，证得无上正等菩提，为诸有情宣说开示如是极灭深妙之法。善现是为菩萨摩诃萨欲示世间究竟道故，发趣无上正等菩提。善现云何菩萨摩诃萨为与世间做周主故，发趣无上正等菩提。善现譬如大小海河池中，高地可居，周回水断，说为周主。如是善现色前后即断，受相行识前后即断，如是乃至一切智前后即断，道相智一切相智前后即断。由此前即后即断故，一切法断。善现此一切法前后即断，即是即灭，即是微妙，即是如实，为空无所得，道断爱尽无余，杂染永灭，究竟涅槃。善现诸菩萨摩诃萨求证无上正等菩提，欲为有情宣说开示如是极灭甚深微妙如实之法。善现是为菩萨摩诃萨为于世间做周主故，发趣无上正等菩提。善现云何菩萨摩诃萨为于世间做日月灯柱故，发趣无上正等菩提。善现诸菩萨摩诃萨欲为有情宣说六波罗蜜多及四依摄事相应经典真实意趣，方便教导令勤修学，破一切种无明黑暗，发趣无上正等菩提。善现是为菩萨摩诃萨为于世间做日月灯柱故，发趣无上正等菩提。善现云何菩萨摩诃萨为于世间做导师将帅故，发趣无上正等菩提。善现诸菩萨摩诃萨欲令去向邪道有情离行四种不应行处，为说一道令归正故，为杂染者得清净故，为愁恼者得欢悦故，为忧苦者得喜乐故，为非离有情正如理法故，为流转有情得般涅槃故，发趣无上正等菩提。善现诸菩萨摩诃萨发趣无上正等菩提，欲为有情宣说开示色无生无灭无染无净，受想行识无生无灭无染无净，眼处无生无灭无染无净，耳鼻舌身意处无生无灭无染无净，色处无生无灭 无染无净，声香味触法处无生无灭，无染无净，眼界无生无灭，无染无净，耳鼻舌身意界无生无灭，无染无净，色界无生无灭，无染无净，声香味触法界无生无灭，无染无净，眼识界无生无灭，无染无净，耳鼻舌身意识界无生无灭，无染无净，眼处无生无灭，无染无净，耳鼻舌身意处无生无灭，无染无净，眼处为缘所生诸受无生无灭，无染无净，耳鼻舌身意处为缘所生诸受无生无灭，无染无净，布施波罗蜜多无生无灭，无染无净，境界安忍精进净虑般若波罗蜜多无生无灭，无染无净，内空无生无灭，无染无净，外空内外空，空空大空胜一空，有为空无为空，毕竟空无际空，散无散空，本性空自共相空，一切法空不可得空，无性空自性空，无性自性空，无生无灭，无染无净，真如无生无灭，无染无净，法界法性不虚妄性，不变异性，平等性离生性，法定法住，实际虚空界不思议界，无生无灭，无染无净，苦圣地无生无灭，无染无净，极灭道圣地无生无灭，无染无净，色净律无生无灭，无染无净，四无量四无色定无生无灭，无染无净，八解脱无生无灭，无染无净，八圣处九次第定十遍处无生无灭，无染无净，四念住无生无灭，无染无净，四正断四神足五根五力七等觉知八圣道之无生无灭，无染无净，空解脱门无生无灭，无染无净，无相无缘解脱门无生无灭，无染无净，净观地无生无灭，无染无净，种性地第八地具见地薄地离欲地已半地独觉地菩萨地如来地无生无灭，无染无净，即喜地无生无灭，无染无净，离垢地发光地宴会地极难胜地现前地远行地不动地善会地法云地无生无灭，无染无净，无眼无生无灭，无染无净，六神通无生无灭，无染无净，欲留果无生无灭，无染无净，一来不还阿罗汉果，独觉菩提无生无灭，无染无净，如来实力无生无灭，无染无净，四无所谓四无碍解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十八佛不共法无生无灭，无染无净，三十二大实相无生无灭，无染无净，八十随好无生无灭，无染无净，无妄施法无生无灭，无染无净，恒诸舍性无生无灭，无染无净，一切陀罗尼门无生无灭，无染无净，一切三摩地门 无生无灭，无染无净。一切智，无生无灭，无染无净。道相智，一切相智，无生无灭，无染无净。善现，是为菩萨摩诃萨，位于世间做导师，降率故，八趣无上正等菩提。善现，云何菩萨摩诃萨，位于世间做所趣故，八趣无上正等菩提。善现，诸菩萨摩诃萨，悉求无上正等菩提，修诸菩萨摩诃萨行，欲以四摄事，摄一切有情，所谓布施、爱语、力行同事，欲为有情宣说开示，色以虚空为所去，受想行识亦以虚空为所去，如是乃至一切智以虚空为所去，道相智一切相智亦以虚空为所去，欲为有情宣说开示，未来色去空故，无所同来，过去色去空故，无所知去，现在色去空故，亦无所住，未来受想行识去空故，无所从来，过去受想行识去空故，无所知去，现在受想行识去空故，亦无所住，如是乃至未来一切智去空故，无所从来，过去一切智去空故，无所知去，现在一切智去空故，亦无所住，未来道相智一切相智去空故，无所从来，过去道相智一切相智去空故，无所知去，现在道相智一切相智去空故，亦无所住，欲为有情宣说开示，色非去非不去，何以故？以色性空，空中无去无不去故，受想行识亦非去非不去，何以故？以受想行识性空，空中无去无不去故，如是乃至一切智非去非不去，何以故？以一切智性空，空中无去无不去故，道相智一切相智亦非去非不去，何以故？以道相智一切相智性空，空中无去无不去故。善现，是为菩萨摩诃萨，位于世间作所去故，发趣无上正等菩提。卷第445。